我也分享了，在这样上个星期，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再分享过一次我们这个经节，我们来看好不好？这个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55章12节说，这个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阿们。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来，让神的平安引导到引导我们到这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里，这个地方神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其实树木都是指人啊，不同社群啊，大山小山的田野的树木都会拍掌，都会发声歌唱，指的是人群，不一样的人群，就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不一样的人群会听到福音，会得到神的喜乐，神的救赎。阿们。神将会大大的荣耀他自己在我们当中。而且13节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松树代表公义的人，神的子民；荆棘代表什么？咒诅或者活在咒诅当中的罪人。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许多经节，让经节来翻译经节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松树代表公义的人得救的，神的子民；荆棘代表那咒诅被捆绑、被捆绑在咒诅当中的罪人。神说，在这里罪人会成为松树，许多的不信主的人会来信他，会来认识他，会来欢喜，会来歌唱。而且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首先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是蒺藜呢？在旧约里面，蒺藜往往是代表荒芜的地方，没被开垦的土地，沼泽，那些荒废的地带。所以这个蒺藜呢，很奇妙的、很巧妙的，就是大巴窑，就是荒芜的地方。大巴窑是福建话，大巴窑就是大沼泽、大沼泽、沼泽，就是荒芜的地方、荒芜的地带。在这个地方呢，将会神会带出什么番石榴？什么是番石榴呢？当我在这个去查看它原文番石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番石榴是在希伯来文是希达萨，希达萨就是以斯帖太后、皇后，以斯帖皇后，她的原名，她的希伯来名叫希达萨，希达就是番石榴的意思。所以以斯帖代表什么呢？以斯帖就是代表神所拣选的，神所带起来，在神预定的时间所兴起来，要为国度整个国度带来救赎的，所以他就代表教会。教会也是说，在这个大巴窑，神要兴起他的教会。感谢主，这太奇妙了！这个经节，这个是上个星期星期六早晨我在灵修的时候，神给我这个经节说，这个就是我要给你们的经节，关于搬迁到大巴窑。所以在查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吉利是这个意思，番石榴是代表教会的意思啊，很奇妙。然后接下来说，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就因为我们搬到这里来，我们凭信心来到这里，神说神要借着我们荣耀他自己的圣名，神将会大大的荣耀他自己的圣名。我们一起来释放信心，我们一起来相信说，神你将会使用我们作为复兴的器皿，神你会使用我们把你的大爱流淌在这个大巴窑这个社区，而且能够甚至超越大巴窑。阿们。阿们。神有他美好美好的计划，美好美好的计划。那今天呢，很奇妙的就是，那个 Agnes 来到了吗？ Agnes 在我们当中吗？你来为我们唱那首歌好不好？啊，来来，你来，很奇妙哦。这个是在两个星期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星期五晚上祷告的时候，神感动他，给他这首歌，关于我们这个搬迁这个灵歌了哈。所以上个星期在英文聚会的时候，他 跌不下去了啦，他站起来说，我得唱这首歌，神给予我这首灵歌啊，关于我们这个搬迁，所以我让他上来唱给大家听好不好。首先他用英语唱，然后我们跟着用华语来回应。来 Agnes， 你叫什么名字？华文名字叫什么？ Agnes， 你华文名字是什么？你姓郭是吗？你华文名字叫什么？哎呦，没有华文名字， 是甘丹的， 是甘丹的，是甘丹什么意思呢？吃土豆的，我们这里的地方话说，吃土豆的就是受英文教育的。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好啊，你用英语唱完，我们用华语来回应。 I am sending you to the heartland, to the heartland of Ohio, to be my witnesses there, and to glorify my name. Be my hand, touch the people.Be my mouth, speak my words of love, peace and comfort, joy and salvation. Be my feet, walk the land, go to places where none will go.Introduce me to the people. Let them come to know my name. I am sending you out to the heartland, to the heartland of Ohio, to be my witnesses there and.Glorify my name, thank you, glorify my name. 要我们试唱，用华语来唱好不好？华语是Harry 姐妹是凯伟啊，凯伟姐妹为我们翻译的这首歌，太好了，太棒了，我们。我要差遣你进入社区，是吗？到达巴要的福地，成为我们美好见证，并要荣耀我的名。 见你走出我人群， 见你口。 算我福音， 宣告爱平安到来， 喜乐的福音降临，借你相助 我 要行走， 进入到荒芜之地， 谁让我 直到 地极，万万里认识我命。 好 ，respond。 我要再见你进入社区，到达发扬的土地， 成为 我的美好见证。 要荣耀我的名， 借你手不够人情， 借你口 爱我不易， 宣告爱平安到来，喜乐就 是你降临。借你双手， 我要行走， 进入到荒芜之地。 让我知道你的心，让把你的心我明。 好，我们放多多的 Chinese version。Go on, yeah. Go. Go our response, please. 我们的回应那个，那这个是我要差遣你，是主我愿意被差遣那个。啊， 主我要与你进入社区，高大发芽的福音，在这城为你美好见证，定要荣耀你的名。用你手触摸人心，用我口传递福音，宣告爱平安到来，用我双手让你心动，进入这荒芜之地，宣扬你得到地，让万里人生你。 再来一次，用我手， 用我手触摸人心，用我口传递福音，宣告爱平安到来，喜乐救赎的降临。用我双手让你行走，进入这荒芜之地，宣扬你知道你，让万民认识你。 最后一次来，用我手， 用我手触摸人心，用我口传你福音，宣告爱平安到来，喜乐救赎的降临。用我双手让你心走，进入这荒芜之地，宣扬你直到底，让万民认识你。 让我们赞美他。是的，爸爸，使用我们啊，爸爸，使用我们的口宣扬你的福音，用我们的手来触摸到人心，使用我们，用我们的双足行走在这个社区，主你亲自来触摸人心，我们愿意为你使用，让你使用。主，我们感谢你，福音将临到这个社区，给万民带来喜乐，带来歌颂，带来救赎。谢谢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这个是今天的经节，这是神感动我的心的经节，关于今天这个聚会。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八节，我们来读这经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呢？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这百姓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阿们，阿们。那这个经节，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到第十八节。首先我们来看关于这个教会啊，我觉得这个是神给予我们的这个经节。首先我们来看给予跟教会所说的话语啊，对着教会说，我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是新的开始，神要做新的事情。阿们。我们过去有胜利，有失败，如果一切我们都把它交在神的圣手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神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去思想过去的了，该学的功课学它，该赞美的也把一切颂赞归给他。现在接下来神说是新的一页，我不要你再回想起以前的事情，我要做新的事情，以前的事情将会倒塌。因为现在神要做新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告诉我们整个教会说，真的他已经掀开了新的一章，要我们能够继续的凭信心走下去。因为在这个新的一章，神说他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什么意思呢？是新的方向和新的供应。神说这前面的道路我要给予你新的方向，道路指的是方向，新的带领。我会在沙漠开江河，江河是新的供应，新的福分。阿们。随着接下来我们走进去新的一页，神说有新的方向，新的启示，智慧带领，新的供应资源福分。神说新的是崭新的一个开始。那也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忘记背后的，我们不能够去领受前面的。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继续走下去，平静静走下去，我们牵手走下去，因为神有新的计划，新的福分给予我们。这是神对教会所说的话语。而且我要大家知道啊，这个字啊，记得吗？我们上一个星期的那个吉藜的意思啊，在这个番石榴会代替吉藜。吉藜什么意思记得吗？荒芜的地方。其实吉藜代表着在它是预表着荒芜的地方，荒芜没被开垦的地方。而且这个字呢，你知道吗？沙漠这个字其实在原文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不只是说沙漠，也宣布就是说没被开垦的地方，荒芜的地方。所以这是神给予我们的这个经节和带领，说他会在这里给我们开路，在这里给我们新的供应，在这个大巴窑。阿们，阿们。新的一天啊，新的开始。然后野地的所说必尊重我，什么意思呢？野狗和鸵鸟说也必如此，因为我会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也就是说在这里神会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有的喝，因为水是代表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然后这百姓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将为荣耀神，跟上一星期的经节也是一样的啊，结束是一样的哈。上个星期我们来看，上个星期说松树长树代替荆棘，番石榴长树代替吉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今天呢，最后一句就是好述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将在这里荣耀神，我们在这里的侍奉的这个服事将会给神带来喜悦，带来荣耀。阿们。我们感谢他，来，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阿们。你会使用我们，我们在这里会看见你，就好像在那个荒芜的地方也能够给予我们供应，给予这社区带来你的泉源，你的活水，我们感谢你。阿们，阿们。那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呢，神要述说什么呢？对于我们所说的话语，神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我要做新的新事，一件，我要做一件新事。神要给予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要愿意能够走下去，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能够忘记背后的，你不能够走在前面的路。今天有无数的人活在他们的背后，活在他们的过去，活在他们的往年，很多人被捆绑在他们的往年。如果你有参与到服事，你也会经历到许多人这样跟你们分享，他们其实他们的背负，他们的包袱是过去的事情。很多人今天活在后悔当中，我后悔那个时候该读书的时候我不要读书。你看到今天我命苦，就是从前我没有读书。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这种伤痛是很真实的，很真实。他们回想起过去失去的机会，失去的甚至关系，他们知道是自己的愚昧，自己的错过失，而且伤害到一些关系，伤害到一些人。今天他们想忘，可是他们不能够叫那些关系回来原状啊！他们很愿意时间能够倒流去改造一些过去做错的事情。很多人活在那种悲伤当中，那种痛苦当中。有些人是从前亏了钱，事业上犯了一些错误，很大的损失，他们到今天还没能够完全站起来，他们就一直想去过去，一直被过去的包袱缠累着，而且不能够走下去。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神能够真正给予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阿们。今天神要你放弃你的过去，把它忘记掉，因为神说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唯有神真正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一个未来。阿们。而且神今天要我们把以前的，无论是胜利也好，失败也好，喜乐也好，悲伤也好，全把它交托在他圣手里面。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意识到前面的道路，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前面所引领的这条道路，我们看不见的。神说甚至在旷野里他也会给我们开道路。神要我们看前面，看头前。阿们。阿们。神要我们看前面，不要看背后的，看前面。当我们看前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动力，那个平衡，找到在神里面应该看见的意象和愿景。不要活在过去。我以前也有好几年都是活在那个悲痛那个过去，因为我曾经做错过很多事情，曾经失去过很多美好的机会，没有把握那些时光，那些年代，一些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困扰我好多年，甚至在生意上所遭受的一些损失，一直放不下，好多年一直放不下，至少七八年放不下，在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每当我想起以前做错的，而且一些我伤害过的人，今天也再不能够跟他们见面了，甚至有些已经走了，你好，明白我意思啊？哇，里面的那种伤痛，言语不能够描述它，不能够去诉说它。是后来真正的认识了主之后，神帮助我说你把它放下来，你不要放下来，你看不见我前面给你所开的路，我要给你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你愿意把它放下来吗？今天一样的，我也要激励你，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过去仰望给神，神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将来。阿们。你要愿意放得下，你要愿意把那交托给神。不过我真的失败过，我真的走不出来。好，那你应当学习的功课，神要你学习。可是你不能够被困在那个往年。我相信今天有许多人都有这个挣扎在心里面，有一些过去的事情一直在伤害你，一直在你心里面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伤痛。神说你要愿意把它交给他。阿们。阿们。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说神，我把它交给你。神能够抹掉他的伤痛，他的伤害，给予你智慧，给予你应当看得见的那个亮光，神会给你。不过你要愿意放他下来，不然的话他会一直纠缠着你，你的生命不能够活出神最美好的计划。如果今天说真的，我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我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那神要告诉你说，前面他也会给你开路。我必在 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能够给你开路。神会给你开路。阿们，你相信吗？ 我说我真的走不下去，我真的在我的尽头。 哎呀，好，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甚至真的很多人确实是在走到尽头的时候才愿意来认识神的。很多人，很多人是这样的。我是其中之一，我也是走到尽头的时候，我觉得要自尽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到福音，我才愿意来到神面前说，我要来认识你，主，如果你能够使用我，你来使用我。谁有曾经走到尽头才来认识神？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有许多都有一样的一个经历。不过神要你知道说，你不用走到尽头才来认识他，你今天就已经能够来认识他，今天你就能够来发现他对你的大爱，来体会他对你的他在你生命里的这个美好的计划。阿们，阿们。我们确实能够现在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吗？基督徒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说有一个新生命的，有新生命、新开始的族类。因为当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罪恶，过去、现在、未来的罪恶，一切都抹掉，用他的宝血给予我们，不只是一个崭新的未来，甚至崭新的过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死掉了，这个是罗马书6:6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神不再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未来，他也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过去。我们的过去是什么过去呢？耶稣的过去就是我们的过去，他的成就成为我们的成就。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不好，我是一个悖逆的人，我神说，没有啊，你是一个公义的人，你是一个圣洁的人。那我们会说，我哪里有是公义的？我过去做了那么多错误。神说，过去，你的过去，耶稣的过去就是你的过去。所以说，他的公义就是你的公义，他的圣洁是你的圣洁，他的所成就是你的所成，他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阿们。不只是一个崭新的未来，美好的未来，我们有一个崭新的过去呢。因为耶稣的成就就成为了我们的成就，在神的眼里，我们就好像活出100%公义的生命。哇，这么好的事情啊！这叫做福的音讯，福音。所以认识耶稣多么好啊！阿们。兄弟兄弟，往后啊，往后，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来认识他。今天唯有他能够释放我们，除掉过去的捆绑，使我们能走到新的计划里面，神的计划里面。而且神说，在这沙漠里面，不只是在旷野，旷野是指我们挣扎走不下去的时候，神说，我还是会给你开道路，我会给你开道路。行未路的时阵，神讲，我会给你开路，我会给你开道路。阿门。而且在沙漠是没有供应的地方，是没有供应了，我的供应已经没了。神说，我会给你开江河，不只是小溪，而是江河。江河是说是什么？充足的、丰盛的供应，属天的、超然的供应。这是我们神应许我们的，你相信吗？阿门。这个是神的话语，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真实的神。哈利路亚，多么好啊！就好像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应当来到这里的。我们来看了2-3次药，可是没有这个条件来到这里。后来神感动了一些人的心，要来这里，一个大公司要来这里，把他们的总部转移到这里。不知道说我们已经瞅这个地方了，我们在后景宫留了，留这里说出来，我们已经看了。啊，也是一定要，可是不能够来。后来，另外一家公司来，基督徒的公司来到这里，然后他邀请我们说，你们应该不愿意来跟我们来到用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其实就是要这个地方。这真奇妙，神会给我们开路，阿门。神会给你开路，在你走不下去的时候，神说他会给你开道路。这个旷野里面，他都会给你开道路。在你没有供应的时候，缺乏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仰望他，神说他会给予你超然的供应。沙漠里的江河是超然的，阿们，超然的供应。而且我们会享受他的供应。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神要给予我们这个供应，让我们享受，知道说他是美好的神。可是在这里我要大家注意到啊，注意到这个经节，刚才我们读到啊，最后我要大家注意到，就是在旷野开道路，可是接下来这一句却说我使旷野有水，看见没？这个是启示哦，神是怎么给你开道路的。我们再看一次，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在重复，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神是怎么给我们开路的？用什么方法？给予我们什么？水。水代表什么？水代表什么？神的话语。对，水就代表道。如果你说神，我真的需要你给我开路，我需要你给我开路，告诉我，神会给你他的道，他的话语。所以来到教会，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他，来听到是美好的福分。所以就接着他的道，他的话语来给我们开路的，因为他的道给予，是他的道给予我们启示，开启我们的心。在家里阅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在旷野开道路，就是要使我们在旷野有水，水就是他开道路的方法。我要大家知道，他的方向、他的带领和他的供应啊，道路是他的带领，这个江河是他的供应。神的超然的带领和供应是怎么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呢？水，大家说水，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所以能够来到教会听到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极大的福分。因为神是借着他的道来开启我们的，给我们看到前面能应当走的路，看到神供应的是在哪里，神的福分怎么支取得到。神是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道。所以我们不能够让魔鬼拦住我们来听到，拦住我们来阅读圣经，来思考他的话语。他是借着他的道来开启我们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与神同行，我们来认识耶稣，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来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缺乏方向和供应的。阿们，阿们，永远不会的。他持续性的，他会使他的带领、他的供应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继续让他的道流淌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一直走在神的丰盛当中，神的带领和神的供应当中。阿们。当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带领和他的供应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到他的福分。他是要让他的选民喝啊，赐给他的百姓，他的选民有得喝。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能够，因为这样能够荣耀他的圣名。神要接着你的生命荣耀他自己的圣名，他要众人在你生命里面看见，哎呀，神这是真实的，真是有神。我看见神在你身上的福分，我看见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你真是蒙福，真是蒙福。刚刚前天我跟一个没信主的一个商人分享福音，告诉他们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神怎么告诉我们在这几年怎么带领我们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资产上给予我们的带领，怎么在今年告诉我们，在今年还没开始已经告诉我们说经济将会崩溃、将会大萧条，叫我们预备，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商人很惊讶，说神会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啊，他这么practical啊，这么他的话语这么实用的。我说对呀，因为他是活着的真神，他很敞开，很敞开对福音。我说为什么我去天主教没听过这样的事情，我去过这种传统的教会没有听见。我说因为神今天，然后我说那个你别去想为什么了，今天神爱你，他要亲自来引领你。阿们。今天神也是要引领大家，如果你没有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你今天必须来信靠他，不可以信靠物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不可以信靠金钱。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受到伤害，如果我们是把生命的安全感、信心建立在物质的东西，我们会大大的受伤害。唯有神是我们能够信靠的。阿们，阿们。 阿门。我有这个感动了，今天在祷告在敬拜的时候，我有这个感动，要用一个福建话解释一下，好不好？所以那些不是福建的请你套用你的耐心一点点了。我这里感动了，讲爱讲好个好快啊！我明天好大家的讲，心里给你开路了。你行未路的时阵，心里给你开路，你唔免担心的。上帝讲，第一话讲。在我们走不路的时候，他本来给我们开路。在我们没供应的时候，我们夸我们欠的时候，神本来给我们供应。神是好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天父。阿们，他是有影是，他不要你担心，他今天要跟你说，你若是 来相信他，他亲自 来看你的手脚。上帝在你心啊里面有好的记忆啊，伊要让你来发现，来欣赏伊，来娱乐伊，来享受伊的供应，伊的保庇。阿门。我们今日再来信耶稣，来信上帝，因为上帝是好的上帝，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伊是真实的，伊的爱是真甜的，上因为伊会教人讲伊的爱是甜的，你家己来试看卖。但要上帝的爱是真的，伊爱是真的啊！他告诉我们说，他在话语里面说，他的爱是甘甜的。你要亲自来体会他的爱的甘甜。我们不要等到说明天、明天、明天、下一次。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语，神说，当圣灵来感动你的心的时候，你要向他回应，向他回应。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祷告说：主，我要来认识你。今天你不用等到悲剧的时候。大患难的时候才来说神，我要来认识你。今天站在神的福分当中，神的同在当中，你就已经能够来认识他，来享受他。阿们。我们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真好。信仰说讲信后，讲信后，心来宾的平安，你未被救的啊，心里面的平安真的钱是买不到的，钱是买不到的。人也不能够给我们这种属天的平安，唯有耶稣能够。而且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他的，感觉得到他的同在。你知道这是什么呢？圣灵运作在我们当中，他在触摸人的心，他在安慰着人的心。神在邀请你来啊，我的孩子，来享受我的爱，来认识我。把你今天里面的忧伤，你的过去的包袱完全交给他。今天你能够做这个选择，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付出了这个代价，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为你的过去、你的过失已经付出了代价。今天你能够得以自由，你今天能够得以不但能够得以自由，你能够走在神的福分和供应当中，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大爱。不过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因为人是有意志力的，能够选择的。神给予我们这个意志力，能够选择他，或者选择拒绝他。可不要说啊，我不去想这件事情，这个已经是一个拒绝了。我不要来思考你的供应，我不要来思考你要呈现给我的永生。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任何人如果来到他面前愿意相信说，耶稣，你已经为我付出了罪的代价，而且今天你要把永生白白赐给我，我相信，我也接受。神就说，这么奇妙的神说，当你敞开你的心来相信的时候，神把永生白白赐给你，接下来他要亲自来引领你，带领你，保佑你，眷顾你，活出最美好的人生，荣耀他的人生。阿们。我们来一起来，这个就是那经节，神会为我们开路的地方。 你开路，即使前方一路路，荆棘丝都不能治，他会为你开心路，他是我一路，与我肩并肩同步，人不停头 向神回应说，神啊，你亲自来拯救我，神，我要来认识你，我不要走到尽头才来，要愿意来思考你给我呈现的大爱。主，我愿意来接受你的救赎，你的带领，这个属天的带领，属天的供应，我愿意来接受你的救赎，让你的宝血洁净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出一切罪恶的代价，今天永生是要白白赐给人的，神要白白赐给人，白白的赐给人，所以不要拒绝神的恩赐、神的公义、神的救赎，他已经流出他的宝血，要白白的把这救赎赐给你。所以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今天说，告诉我，我愿意来得救，我要为你从这里为你祷告，好不好？这个不是让人看，我是跟神说我愿意，所以我要你举起你的右手放下来，我们大家都举过手了，不要害臊。是否有任何人在我们当中，你说我要来得救，我要神拯救我、引领我、供应我，不要害臊，求你举起你的手啊，放下来，让我为你祷告，你要亲自来体会神的爱和救赎。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任何人还没接触过耶稣？是否有任何人带了朋友，今天在我们当中说，如果这位朋友还没接受，你鼓励一下你的朋友，我们为你的朋友祷告，好不好？是否有任何人说，我愿意，哎，光师，为我祷告，我要接受耶稣，好不好？不要等了，不要等明天，等下一次了。救赎是白白，神要白白赐给我们的。免拍谁，我让这个寄给去，我让来接受耶稣。因为神不逼人，所以当我们做出决志之后，神亲自来掌控我们，来触摸我们，阿们，来拯救我们。有没有任何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要害臊，摇摇手说，耶稣，我愿意，来拯救我吧，爸爸，拯救我吧，好不好？哎，好不好？接受耶稣，让他的平安充满你的心，他的救赎是白白的恩赐。钱不是，神不是向你讨取，神是要给你他的救赎，他的平安。阿门，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拍谁？好，我们跟他一起来祷告。我们也闭上眼睛，说主耶稣，我要来认识你，我接受你为我的救赎，让你的宝血洁净我。我相信你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我今天接受你的救赎，感谢你耶稣，叫我成为神的孩子，感谢你引领我、供应我、带领我，感谢爸爸拯救了我。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门阿门，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是我们在这个新的地方的第一堂，所以我要邀请各位领袖们来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来，长老们，还有组长，前来，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祝福教会一个新的一章。来，都来，领袖们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还有吗？家庭小组的组长、副组长，来，都到前面来。 来， 还有没有？来来来。后边还有吗？ 组长们请举手，让会众认识你。组长们，小 组 组长请举手。 长老们都到前面。 小组组长的举手，这些是我们的组长长老们举手，让我们来认识你。好， 我们弟兄姐妹们把手伸出来，为我们的领袖长老们祝福，求神加力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了这个新的地方。主啊，是你的圣手亲自把我们领出来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你将一切都更新了。主啊，你将这个新的地方赐给了我们，你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做新事，做奇妙的事情。主耶稣，此时此刻站在前面的这些长老们、领袖们、组长们，都是你按照名字把他们招选出来的。主耶稣，你验中了他们。主啊，不是我们哪一个人配，而是你特别的拣选了我们。主啊，是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是你自己要借着我们施行你奇妙的作为。主耶稣，此时此刻我们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求你继续的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你行走前面的路程。主啊，也借着我们把你生命的力量彰显出来。耶稣基督，你要在滨海磐石行你奇妙的作为，因为你将我们平平安安的领出来了。主啊，你说你会在旷野开道路，你会在沙漠开江河。主啊，你要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事情，行大事，行新事。耶稣基督，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手中的工作，也让我们这些领袖们对于你的带领是敏锐的，对于你的圣灵是敏锐的，也能够把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做在你的心意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继续的装备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领袖们都穿着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让我们靠着你冲锋陷阵。主啊，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行军祷告，撒发窑这个地方你已经赐给我们了，你说凡是我们脚掌所踏过的地方你都赐给我们了。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这地，你赐给我们这地的居民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要借着我们在大巴窑执行你自己的拯救，你的救恩要在这里边展开，于是大巴窑这个地方从前被邪灵、被魔鬼所占据的，今天是你的子民来到了这里，是你的教会来到了这里。耶稣基督，一切不属于你的都要从大巴窑出去。主耶稣，这空中掌权的是你要来掌权。主啊，那不属于你的邪灵的作为在大巴窑没有任何的地位。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滨海磐石，带领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长老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会使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会让我们靠着你力上加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领袖，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 好，感谢神啊！今天我因为昨天回到家太累了，所以睡了一觉。到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起来了，再不能再睡，因为怕睡过了10钟。在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真的感动我。 今天高牧师所分享的经节，我真的是今天早上一起身的时候，神就告诉我去，我说神啊，去到大巴窑祷告，到大巴窑去做一件新的事，开一个新的教会，我们去做什么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了，读以赛亚书43章。当我在读43章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神说告诉我说，他要为我们做一件新事，叫我们要把以前的全部忘记，向着前面走。当我在读下去的时候，我说神啊，是做什么事？神告诉我，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他要浇灌他的后裔，他改造了雅各，他要祝福雅各，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能够做新事。而且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神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他如此的说，他说那些人手所造的金器银器用火烧的这些偶像都要蒙羞，要报愧，要被毁灭。神说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神说他纵然那些人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找我们，他认识我们。所以他说他要以他的他要为我们束腰。后来我想束腰是什么意思呢？立刻的圣灵告诉我，回到了以弗所书6章，他说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真理就是让我们来传这个美好的福音，在这个大巴窑的地方。所以我很感谢神，今天早上当我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恩，说神啊，你真的给我们开一条新的道路。所以这个感谢神，今天早上我看到听到高牧师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神啊，感谢你印证了，你真的给我们来到大巴窑，不是白白的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被圣灵所充满的，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他的应许。因为他浇灌在雅各的生命里面，直到雅各成为以色列，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以我相信他今天带领我们来到大巴窑，他必定兴旺我们的教会，必定要高举他的名在这大巴窑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失望，以前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我们把它抛在后面，今天神要在江末开江河，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相信神的话语永远是一个应许，必定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感谢神今天早上给我这个美好的信息，谢谢主耶稣。